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是在回家的路上吗？请您注意安全哈。有些路段呢可能在下雨，有的路段可能比较湿滑。总之一句话，大家没事儿早点回家啊。好，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即将启动，十项高级别赛事全要素测试冬奥流程。吴磊带着击败皇马的好心情归队了，国足队员全部到齐。是，今天凌晨西班牙人主场2-1力克了皇马，这场比赛吴磊替补出场。巴黎圣日耳曼客场0-2输给了由热内西奥率领的雷恩队。新赛季法甲的全胜被终结了，你没听错，就是原来的那个热帅呀。卡纳瓦罗自己说的，和广州队解约放弃了1.79亿元，他说他不是为了钱哈。国际足联的室内五人制足球世界杯，葡萄牙队2-1击败了阿根廷，获得冠军。另外，伦敦马拉松的男子冠军没有登上领奖台，因为他是密切接触新冠感染者的。苏迪曼杯，昨天中国羽毛球队3-1战胜日本队，第12次获得冠军。当然在女篮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我们最终是不敌日本女篮，也会在节目当中再和大家复盘昨天的比赛。今天的天气突然一下跟前两天有完全的不一样的感觉，冷，穿上厚衣服了。你看在直播间连小丽都穿上了帽衫哈。哎呀，那做什么和这样的天气最配呢？尤其是在假日这样的气氛当中，做什么和这样的天气最配呢？欢迎你在微博微信当中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小丽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咱们先来说有关冬奥会的内容。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我们先来介绍冬奥组委这边的消息。北京冬奥组委今天透露说，从5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将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举办一系列的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和训练周活动，这是冬奥筹办工作的重要一环，将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的举办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次国际测试赛的目标呢，是在应测尽测、能测尽测的基础上展开全要素的测试，按照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运行标准全面落实和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全面检测赛时的运行的各种准备工作。那三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呢，将会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以及2项国内测试活动，其中包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短道速滑世界杯、轮椅冰壶世界锦标赛、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跳台滑雪世界杯等高级别的赛事。针对国际测试赛和今年上半年测试活动的不同之处，冬奥组委的场馆管理部的部长姚辉介绍说，这次测试赛许多是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的赛例赛事，有的呢还是资格赛或者是积分赛。那这些比赛呢，将会采用冬奥会赛时的计时积分系统，这些赛事呢也是各参赛国家和地区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熟悉赛区气候和比赛场地的最后机会了，所以各方面是积极性比较高的。预计将会有来自境外的大约2000位运动员、随队官员以及国际技术官员、计时计分专业人员等陆陆续续的到中国来参加各项赛事和训练周，主要来自亚洲的日韩、北美以及欧洲国家和地区。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冬奥组委呢将会选择个别的场次组织国内观众观赛，哎，大家有机会了。那并对重点赛事进行国内外的电视转播、测试等相关的一些环节。那这些特点也是增加了疫情防控的压力。姚辉介绍说，会严格落实赛时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 逐赛事、逐场馆来制定符合赛事要求和场馆运行特点的防疫方案，做到疫情防控和测试工作两手抓、两手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的副主任黄春从总体上介绍了人员入境的防疫的方案。他说，入境之前呢，将加强相关人员的远端防控，除了健康监测之外，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织的积极倡导人员来到中国参赛要接种疫苗，并进行规定的核酸检测，入境之后实施严格的闭环管理。黄春表示说，所有境外人员从口岸开始实施严格的检验检疫的政策，在华期间直至离境严格的执行全流程点对点的全封闭闭环管理政策，严格坚持常态化防控。在闭环当中，所有赛事参与者只能在比赛场地间活动，每天必须接受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只能乘坐指定的交通工具到达各个赛地。同时，黄春还表示，通过国际测试赛也会进一步的摸索疫情防控的规律，评估防疫政策的效果，结合全球形势的变化，优化赛时的防疫方案。据了解说，十月下旬和十二月份，冬奥组委呢将会对同这个国际奥委会联合发布北京奥运会的疫情防控的手册。那通过上一阶段测试的活动，各个场馆总结了经验，目前呢也都做好了针对性的准备，也是哈迎接国际测试赛的到来。当然了，还有除了北京之外哈，我们还有张家口赛区。像张家口赛区呢，针对雪上比赛的户外活动进行的这个特点哈，加强了气象措施预报。那么冬奥组委张家口运行中心的常务副主任李丽就说了，赛区建成了冬奥会的气象中心，也完成了冬奥会精细化预报预测业务服务系统，组建了180多人的奥运会气象服务保障团队，其中36个人呢，从2017年开始就连续4个雪季驻扎在崇礼了，开始集训。今年2月份的时候，气象服务团队也圆满地完成了张家口赛区测试活动的气象服务保障，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像国际速滑馆冰丝带是北京赛区的唯一的新建场馆，提出的目标是打造最快的冰。场馆运行团队的主任吴晓楠也透露说，这个冬奥史上首个使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系统制冰的冰馆呢，场馆哈，已经是第3次正式制冰了。那中外制冰师的配合比前2次更完美，只用了10天就完成工作了。那这一次测试赛，我们是属于运行就绪、测试交付。参赛队伍呢，虽然只有3支，但是比赛单元都是按照奥运会的时序来推进的。速滑馆的冰面也将正式产生一批冰丝带的场馆记录。中国速滑运动员高廷宇刚刚在乌鲁木齐创造了一个特别好的成绩。我们提出的目标呢，就是打造最快的冰，希望能够通过测试赛做好准备，在明年冬奥会的时候呢，真正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是非常的有信心。当然了，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也会跟随着一系列的行动，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有关冬奥会的一些动态。哎呀，你看过了11之后有关咱们明年北京冬奥会的消息就会越来越多了，这个冬天将会是非常热烈和温暖的。今天下午呢，我还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条这个热搜北京冬奥会徽章好用心好好看，一度冲上了第1的位置从夸父逐日还有嫦娥奔月等上古神话，如果您收集了一系列这样的这个图章或者是徽章的话，就会发现题材真的是特别的多建议您有空的时候去了解一下。刚才除了说了这些这个上古神话之外呢，还有一些非常您熟悉的民俗活动，舞龙舞狮打铁花呀、踩高跷等等民俗文化都在徽章当中体现了。那些只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呢，都融进了北京冬奥的徽章当中。哎，正好我们最近北京体育广播抖音上也有短视频有介绍，欢迎大家去看看北京冬奥会相关的内容非常丰富的徽章的介绍当然，明天体坛夜话节目呢，也会带您了解体育徽章收藏和爱好者夏波光的冬奥情缘这位主人公夏波光呢，是一位冬奥会主题徽章的收藏者和爱好者。他呢也会给大家讲北京冬奥会徽章里有哪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包括有哪些您熟悉或者是不太熟悉的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欢迎您在明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来关注。 到不少朋友哈，在早晨收听节目、关注节目的同时呢，晚上也来听我们的节目了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说了今天的话题，这天儿咱做点什么跟这天儿比较配呢？大脚星叔叔说了，这雨下的，还滴答滴答的哈，想去村底下逛逛也是不行了，有点冷。嗯，今天呢，我看到不少朋友在郊外也晒自己的朋友圈等等哈，这个时间呢还是多带一两件衣服哈，还是比较明智的。一定非要出去玩的话呢，请您选择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哈。如果去郊外的话，开车比较远，您的车况一定检查好了。南极说了，女篮输球就清醒了啊，要想在世界比赛当中进前四，还需要很多事情要做。对，一会儿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来盘点昨天女篮亚洲杯的情况哈。那咱们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家男足的情况，毕竟七号就有比赛了。1908挑毛病呢哈，说感觉小丽不怎么搭理我们，我们聊我们的，这不是只有一张嘴吗？我给大家念着稿子就不能搭理你了。您先慢慢聊着哈，聊天是有很多家里人，我呢给大家说说有关国足的最新的消息。带着2-1战胜皇马，取得本赛季第二场比赛胜利的喜悦，效力于西班牙人队的中国国脚吴磊打完球哈，就从球场直奔巴塞罗那机场了，乘坐西班牙当地时间晚上9点的航班就去阿联酋了，差不多飞了7个小时左右吧。阿联酋当地时间今天早晨的6点左右，算一算差不多北京时间的10点上午的时候，吴磊已经到达迪拜机场了，最终顺利和中国国家队会合。那么在当地时间阿联酋的昨天晚上的6:45呢，国家男足是从下榻的酒店出发去训练场参加训练，刚好那个时间啊，西班牙人呢结束了和皇马的西甲联赛上半场的比赛，差不多有30多分钟的时间啊，打到那个时间啊。作为唯一一位效力于海外的中国国脚，无论是国家队的成员还是工作人员哈，都对这场比赛挺关注的。不少人都是拿着手机啊，或者是通过网络哈来收看这场比赛的直播。本来呢，国家队教练组是希望吴磊在9月25号打完客场和塞维利亚的第7轮西甲联赛之后，就赶紧来会合。但是鉴于呢，在西班牙人队当中的位置啊还是挺重要的，而且球队的主教练对他比较信任，再加上这场比赛不是打皇马吗，吴磊还是有机会打的，所以教练组呢研究之后还是决定说，可以打完皇马这场比赛之后再归队。那按照计划呢，吴磊在到达迪拜之后白天要进行休整，然后在晚上随队参加训练。不过由于之前一天呢刚刚参加完比赛，估计当地时间的今天晚上这个训练呢可能就不合练了，让他放松放松，调整调整。当地时间的5号6号还有2堂训练课，到时候呢将会进行全队的合练，也是为中越之战进行最后的技战术演练。那这样吴磊回来了，也意味着咱们国家队的人员全部到齐，也让球队更有底气。吴磊回去之前，咱们不是有这个训练吗？也有球员接受采访了哈。李昂在采访当中就表示说，确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后防线还是有一些伤病哈。不过好像伤病的问题并不是特别大，他也非常期待能和越南队的比赛。蒋光太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目前球队哈目标一致，就是希望能够赢下这场比赛。好像在9月30号和叙利亚的热身赛当中脚部受伤缝针，年轻的中卫朱晨杰接连缺席了近2天的球队训练，边后卫高准翼是因为肌肉的问题，当地时间3号也没有去训练场。不过让人欣慰的是，此前受伤的张琳芃和李磊啊都已经恢复合练了，是不是可以达到比赛的要求呢？到时候要看他们恢复的情况哈。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大家也说李指导对球队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哈，要求每一个后卫呢都要多说话，站在面前呢，这样大家的意图会更清楚一点，要多呼应哈，这是保持团队协作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李昂也表示说，12强赛是亚洲顶级水平的较量，也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和亚洲强队的差距，我们会用非常积极的心态去努力的追赶。那由于长期跟队训练，尤其在境外，李昂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出生不久的女儿了。他说过2天呢，我的2女儿刚好就100天了，从她出生之后就见过她1回， 非常感谢家人给他的支持，也让我啊专注于国家队的比赛。他说我现在很想念家里人，但是取胜还是最关键的。而作为一位规划球员，蒋光太啊也接受了采访，他表示说呢，在和队友后防线上的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足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啊，他也表示了取胜的决心吧。我们距离下一场比赛已经很近了，没有多少时间，球队目前的情况很好，我们全队对于下一场比赛的判断和认知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去赢下比赛。北京时间的10月8号凌晨1点，中国队将会迎来和越南队的这场比赛，地点呢是在阿联酋的沙加体育场。9月份两场比赛大家都还记得哈，我们是0-3输给了澳大利亚队，0-1不敌日本队。那接下来10月份的13号哈，我们还会和沙特队有一场比赛，那场比赛是安排在吉达的阿卜杜拉国家体育城来进行。11月份还有两场比赛，11月11号打阿曼，16号呢打澳大利亚。那么这几场比赛打完之后，咱们要到明年的1月份才有比赛了。好，我们再接着说说吴磊的情况。刚才不是说了吗，吴磊是踢完了这一场比赛，带着胜利哈、这样非常愉快的心情坐上飞机和国足会合的。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西甲第8轮的这场比赛当中，皇马在客场1-2输给了西班牙人，这个赛季的联赛是首次失利。吴磊是在下半时替补出场的，这场比赛两个进球呢是来自于队友德托马斯和比达尔哈。皇马这边是由本泽马扳回一球，但是球队失利了。本赛季西甲不败金身告破，那目前皇马呢是5胜2平1负，积17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第一。西班牙人是2胜3平3负，积分9分，排在第13位。那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吴磊和本泽马交换了球衣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这个图片。西甲这一轮其他比赛的结果啊，埃尔切在主场1-0小胜了塞尔塔，赫塔菲主场1-1平了皇家社会，比利亚雷尔在主场2-0击败了皇家贝蒂斯，塞维利亚客场0-1输给了格拉纳达。另外，西甲的莱万特昨天宣布说解雇主帅帕科洛佩斯，因为这个赛季呢，莱万特在联赛的前8轮都没赢过，4平4负啊，现在是排在西甲的倒数第3。当然了，俱乐部虽然是宣布主帅下课，但是并没有公布新帅的人选。洛佩斯呢也是这个赛季西甲首位下课的教练，他在2018年3月执教莱万特，今年呢也曾经带领莱万特打进过西班牙国王杯的半决赛。北京天气冷哈，但是五大联赛也是有一些冷门的。法甲第8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大巴黎客场0-2输给了雷恩队，新赛季法甲的全胜就被终结了。像梅西、内马尔、姆巴佩和迪玛利亚都首发了，包括首发门将唐纳鲁马哈也在阵容当中，但是呢球队并没有取得胜利。梅西也是吃到了加盟大巴黎之后的第一场败仗，全场比赛大巴黎射门13脚，但是没有命中。雷恩的新主帅是热内西奥，那么在一个月之前呢，热内西奥还在苏州哈带领北京国安队参加中超争冠组的比赛，带领北京国安一个半赛季，热帅的成绩是1年联赛第2、1年联赛第3，亚冠打到8强，最后是输给了冠军蔚山现代。第一个赛季是紧急接手施密特的，短时间当中稳住球队，打出了联赛第2，这个10年来最好的成绩。第二个赛季就碰到了新冠疫情的打击，我们稳住了前3，并且打出了亚冠8强，这个队史的最好的成绩。那么热内西奥呢，也是作为第一个让梅西版大巴黎翻船的主教练，因为这个表现，所以登上了欧洲各大体育媒体的头条。像法国媒体啊，也是翻出了热帅的光辉历史，啊，称赞这位抗击大巴黎的先锋，说这是前北京国安的教练第4次带队击败卡塔尔资本入主后的大巴黎，前3次呢，他是作为里昂队的主教练。但梅西啊，也是在中超主教练这儿吃到了赛季的首败，当然是前中超主教练，非常不顺，其实 C 罗也不怎么顺，梅西的比赛地在往北大概几百公里的地方吧 ，C 罗在老特拉福德面对的是另外一位中超前教练贝尼特斯，贝尼特斯率领的球队哈，他面对这个球队也是无可奈何的。 前大连人队的主教练在重返利物浦之后，带领埃弗顿赛季开局不错，前六场比赛拿了13分。因为怎么对付 C 罗呢？作为前主教练贝尼特斯还是非常有心得的。另外，作为大连人的王牌射手隆冬啊，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首发出场了。去年隆冬还在中超和咱们各路国产的后卫纠缠哈，现在又回到了英超，和瓦拉内这样的世界冠军的中卫来对抗了哈。啊，看来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中超元素、前中超元素也是比较丰富的。前北京国安的主教练和前大连人的主教练对阵，梅西和 C 罗啊，不败。而前上海上港队的主教练哈，也是在欧洲做得不错。佩雷拉带着费内巴切队，也是在当地时间昨天晚上拿到了一场胜利，主场2-1击败了卡西姆夏帕队。他们在土耳其超级联赛当中呢，也是取得了3连胜，带领去年联赛第三的费内巴切队继续暂时领跑着土耳其超级联赛的积分榜。所以说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就是原来在中超效力的，无论是主教练也好，或者是队员也好哈，他们目前都还过得不错。哎，说到主教练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卡纳瓦罗哈，他也辞职了哈，也已经解约了。卡纳瓦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是自曝解约的时候放弃了15个月工资和奖金，大约和1.79亿元。他说，我放弃了15个月的工资和奖金，加上税将会超过2400万欧元，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我在以前的话，显然我还有其他的选择。我可以告诉你，只有一个原因让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家庭因素。那说到钱呢，在中国的确有很多关于足球的批评声，遗憾的是职业联赛水平也确实比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下降了很多。那卡纳瓦罗到底是去意甲的哪支球队执教啊，到现在还不得而知。既然说到了意甲，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意甲联赛哈。今天凌晨的第7轮的比赛的结果， AC 米兰在客场3-2战胜了亚特兰大，那不勒斯在客场2-1逆转战胜了佛罗伦萨，他们取得了联赛的7连胜。拉齐奥在客场0-3输给了博洛尼亚，这是个冷门。穆萨巴罗为主队贡献了1个进球2个助攻。另外，罗马队主场2-0战胜恩波利，维诺纳在主场4-0大胜了斯佩齐亚队，还有桑普多利亚在主场3-3打平了乌迪内斯。刚才我们说到了 C 罗啊，咱们接着说说英超这边的情况。利物浦和曼城在英超第7轮的比赛当中是2-2没分高下，这也意味着切尔西暂时是以1分的优势领跑积分榜。热刺是2-1送走了阿斯顿维拉，终于止住了英超赛场的3连败的颓势。因为前一天获胜的切尔西呢，目前是以16分领跑，所以利物浦暂时差1分排在第二。曼城、曼联、埃弗顿和布莱顿目前是同积14分。热刺队是主场作战哈，第27分钟他们凭借着霍伊比约的低射先取得了领先，但是维拉在下半场依靠着沃特金斯禁区当中的中路抢点打门，把比分扳平了。第71分钟，上半场完成助攻的韩国射手孙兴民再次在禁区的左路强路突破之后下底传中，皮球就找到了小卢卡斯。那么维拉的后卫塔吉特在这个高压之下哈，非常不小心把球碰进了自家的大门，这是一个乌龙球。英超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的其他结果是，圣班马布伦福特队是客场2-1击败了西汉姆联队，莱斯特城在先进两球的情况下还是在客场被水晶宫队给逼平了。北京时间呢，今天凌晨国际足联的室内5人制足球世界杯，葡萄牙队最终是2-1击败了阿根廷队，获得冠军。此前8届比赛呢，都是巴西队获得过5次冠军，西班牙队获得过2次，阿根廷也曾经获得过1次冠军。好，这是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我们从国足一直说到了国际赛场。哎呀，这样的天气变化还挺大的啊。所以呢，今天的话题是干点什么和这样的天气比较搭配呀，最配的呀。106，也可以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哈，是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或者是我们的微博的平台哈，都可以。刚才看到很多朋友，我刷新一下，不少朋友都来聊天了。是，这天儿恐怕宅家是最合适的。1679说了，这天儿和电影最配呀。 啊，那您是去看长津湖了是不是？啊，还有朋友说热帅还是喜欢国安的。嗯，对，当时他走的时候大家也在讨论说热帅到底合不合适啊，最终咱还是有新的选择了哈。孙远军说这天气和火锅最配呀，最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天应该吃火锅。木木子六六六说怎么不跟你们互动，这不是给大家介绍最新的消息了吗？嘴只有一张，先说最重要的哈。大家关注的体育消息是一定要首先给您送上的哈。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哈。用户不少朋友哈都在晒自己的，这是晚餐吗？哦，还有皮皮虾，这是海蟹，这不是大闸蟹，好像我认为是海蟹，三文鱼哦，今天是海鲜宴啊。说的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饿了哈，啊，跟烤肉季最配，质子烤肉是最好的。四牌楼也是晒出了烤肉哈，再来二两啊，身体一下就暖和了。早点回家，早点和家人团聚，这是最重要的。今天的天啊，有点冷。我是曼联说这天儿当然是最适合吃一碗热汤面了啊，这跟越南还没打呢，说打沙特就已经说凶多吉少的朋友了，就已经惦记下一场了。特梅普也说吃点火锅热汤面和这样的天气是最搭配的。态度决定一切，这个应该是一碗牛肉面，这是自个儿在家下的吧。我们第一时段主要给大家介绍了有关足球方面的消息啊，一会儿在第二时段还有综合消息要和大家分享，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十一长假三天连绵雨，80公斤急了，说这天啊都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我叫熟墨也说过了节大家都应该来汇报一下自己长几斤哈。阿昭也说啊，说一人忙不过来，小丽一会儿就该念留言了。对，我这不是先给大家念您关注的体育消息，再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吗？大脚星叔叔说雨下的挺大的，所以请大家呢还是要多多注意身体哈，有空如果您是外出的话多加一件衣服哈。还有说打越南哈，打越南咱就不用着急了吧，肯定能赢啊。哎，这晒出今天吃螃蟹的朋友说今年的梭子蟹质量不错，还是有很多黄还有很多蟹肉，这是吃蟹的好时机。好了，也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稍稍的休息一小会儿哈，回来给您介绍综合消息。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保持互动。今天陪伴您的是小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今天是一个小时哈，从6点到7点。大家可能在想念我们的康乐，因为到这个时间段呢，他经常会唱歌啊，或者是演点小品什么的陪着您哈。这样的天气，这样的一个变天的节奏哈，做点什么和这个天气最配呢？千万人，这人说了，说听歌发呆， 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大脑的方式哈。也有朋友哈说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刚才是阿昭对不对？跟我说了你今天的骑行的过程对吧？我们来看哈，他今天是怎么安排的，真的是不错。今天趁着下雨之前呢，地面还没被上午大风吹干，我就去运河骑行了。我觉得运动和天气很配。北京正在建设城市慢行系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从通州骑车上班。现在道路条件还不是太友好，有的地方还没修好。哟，今儿早上您骑了25.03公里呀、啊。哎呀，像您说的这样哈，城市慢行系统如果真的有一天运行起来了，微循环咱们修好了，从通州骑车，您骑车到哪儿啊？骑多长时间啊？我记得在明天哈即将为大家播出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体育徽章，尤其是咱们冬奥会的徽章哈，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叫在运河上滑行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内容哈，就说以前啊，大家呢冬天的时候有很多滑冰高手，他们就像您似的，比如说住城里，然后就去通州滑一圈，再从通州滑回来，在哪滑？就在那大运河上滑，来回好几十公里啊，就跟您现在一天跑一马拉松似的。这内容哈，您要是感兴趣，可以在明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来听哈，听听咱们以前的这些在冬天的滑冰高手是怎么来休闲运动的哈，跟阿昭您这有点像哈。这天啊最好吃涮羊肉，这谁说的？1908说的哈，吃涮肉最配了。这个季节可以吃一吃了，不会上火，会暖身哈。大脚心叔叔说，昨儿我们家老丈人给我上课，说年轻的时候天天骑车到通县县城上下班，30公里单片儿啊。啊，那是骑30公里肯定身上都是汗呀，身体应该是非常不错的老先生哈。这个吧，我觉得因人而异，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骑车或者是喜欢骑车的哈。这天适合睡觉呀，我是曼联说的。五号线，这是您家的同志火锅啊，在家涮羊肉呢，不错。好了，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哈。我们给大家介绍综合消息，咱说说速递慢杯呗。昨天您看了没啊？晚上这场比赛是令我们的中国体育迷非常的兴奋哈。中国羽毛球队最终是3-1战胜了日本队，成功卫冕历史第12次成功获得了苏迪曼杯。比赛刚开始呢，第一场是男双，中国队派出的是何济婷和周浩东迎战世界排名第16的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前两局1-1，然后决胜局是5-5之后，咱们打了一波7-1的小高潮哈，遏制了对手的数次反扑，最终是以21-16取得了胜利。那比赛结束之后，周浩东哈非常的兴奋，还指着看台和大家说：“谁说不行？谁说我们男双不行？”那赛后，这两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也是接受了采访哈。 发挥自己的东西吧，因为其实对手实力也很强劲，就是看谁就是先把能把困难给顶住吧。然后包括后面我们在领先的时候，也是会有心态上的起伏吧，因为毕竟领先大比分领先，还是会想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然后对手但也一直是紧咬着我们。那我们还是会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赢得比赛。 就是我们这段时间比赛也非常多，这段时间还是缺少了训练吧，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奥运会他们结束回来以后，马上就举行我们就国内的全运会。全运会嘛结束以后，马上就赶到这边，就我们就根本没有就是认真的训练的那种时间吧，就是一直在比赛中，所以我们整个的技术，整个的就是身体的体能方面，我觉得还是稍微会差一点。 互相成就吧，我觉得相信对方吧，就把我们俩能展现的所有东西都展现出来吧，让大家知道中国男双其实还是有这拼搏的精神。 男双拿下第一分，基本上就为我们夺冠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哈。因为之后大家觉得女单和女双，尤其是这个女单应该是拿下这分的，男双先拿下，那咱们是不是心里就暗暗的说差不多2-0了呢？对于男双的这个表现哈，我早些时候也是连线了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李哥，他也是对啊这一对男双的年轻组合进行了点评。 因为我们这个何济婷和周浩东啊是一个临时的组合，原来周浩东原来的老搭档是叫韩仲凯，东京奥会之后呢就已经退役了。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周浩东也好还是何济婷也好，仍然处于一个寻找 最佳搭档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而且也是刚刚开始不久啊，所以这次他们俩来搭档参加苏迪曼杯根本就不是一个熟手啊，配合上啊各方面呢还处于一种摸索的这种过程之中。我们看在此前的这个苏迪曼杯的比赛之中，中国在男双的这个人选上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这个核心的组合，一般是边打边摸索，是处于这种状态。那中国的男子双打第一人选是高塔啊，在奥运会上也拿到了银牌，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吧，这次并没有代表中国队出战，所以现在中国男双啊处于一种啊这个没有一个真正的一号主力的这种状态之中。何济婷和周华东能打出这样一种水准还是比较出乎意料的。当然呢，他的对手日本队男双的组合也是跟我们的情况类似啊，因为在奥运会没有取得一个理想之中的成绩，日本男双中有三名老队员都宣布退役，这样的话就把近五六年以来日本男双比较稳定的这种阵容一下就打乱了。所以这次的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实际上在过去日本男双中根本就排不上前两个组合，也有一点仓促上阵，所以双方第一盘男双应该说是只看临场的发挥啊，所以中国男双还是顶住了压力啊，拿下了这一分。那么这个头炮打响之后呢，对后面的这个男单和女单也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对，来到第二场比赛的时候呢，我正好啊也是一直在看女单的这个比赛，多轮连续作战。其实陈雨菲从东京一直打到全运会，连拿两个冠军特别特别的辛苦哈。那在对阵世界排名第五的山口茜，昨天的比赛当中你也看到了，她打到第二局的时候，最后那几个球这脚步啊步伐都跟不上了哈，确实速度和自己的这个气势也是都被对手压制住了，19-21和16-21失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日本队就把这个比分扳成1-1了。那比赛结束之后，陈雨菲哈也是对自己的这个比赛觉得非常的惋惜， 之后领先之后的对于整个比分的把握没有把握好吧，然后就是多拍之后自己的得分手段呀，然后一些失误啊会比较多，就是对于整个多拍的消耗会比较大，之后感觉我的整个多拍能力啊然后速度啊可能被限制了吧。这也不是这一次比赛吧，就是其实像我们中国队的话其实都会比较辛苦，因为我们从奥运会之后回国要隔离，隔离完以后我们紧接着参加了国内的比赛，参加完以后结束又马上到这边来，其实一个比赛接着一个比赛，我觉得我们休息的时间不是特别多，然后对于每个人的消耗可能会比较大吧。相对我自己而言，虽然可能说是确实会有点累，然后会就是特别是在注意力上嘛，然后整个身体上我觉得可能会有些累，但是其实前两天也是因为这个问题，然后自己调动的不是特别好，之后打了三局，然后又对是一个体能的消耗，其实就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吧，就是调整的不够快啊，然后就准备的也不是特别充分吧，所以我觉得导致今天输掉比赛，对，就是都是自己就是没有做好，然后没有守好自己这一分，我觉得很遗憾吧，然后需要继续努力。 虽然说陈雨菲失利了哈，但是中国羽毛球协会的主席张军在赛后呢也是对我们的女单这个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陈雨菲备战积极，有时候第一局输球不是打得不好，而是对方哈限制住了他，或是说他自己采取的这个战术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合适，没发挥出来，首局输球不代表什么，但是从整个比赛来看呢，他还是慢慢的会调出自己的状态。他说这个陈雨菲是奥运冠军嘛，也是所有的对手要冲击的对象，如果他像毛头小伙子一样一上来就猛追猛打的话，那也是不可能成为奥运冠军的哈，这是需要这个策略的。那么1-1打平之后就是男单了啊，男单实话讲小丽的心里啊也是觉得石宇奇打桃田基本上4-6开甚至说3-7开，因为咱们实在是没有这个把握哈。不过石宇奇昨天很帅，2-1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桃田贤斗，比分是21-13、8-21。这个第二局啊，尤其是打到15分之后，大家就会发现，哎，怎么那么快？好多球就出界就出界了，怎么就是这是脚崴了吗？解说员也在猜，什么突然出现这个情况，一下就溃败了似的啊！原来呢，他是想把这个精力哈、放在第三局，最终是21-12啊，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拿下这一分之后，咱们就2-1在比分上又领先了。那对于这场比赛，石宇奇说，他确实是啊，在第二局选择性的放弃了。 第一局我有体力的时候还是拼得很厉害，然后速度比较占优势一点，然后到第二局前几分发现被别人防住，防得很好，所以说就是感觉多拍之后我比较吃力，然后很累，所以就第二局11分过后我就直接就是放弃第二局去拼第三局。因为最后一场球还肯定要全力以赴，然后对陶田其实我看他这次苏杯的比赛，包括昨天输给李子嘉，我觉得是因为这种场地啊球慢，我觉得对他可能就是没有太大的优势，我觉得，所以说因为他是控球著称嘛，但是他如果没有就是一个很好的防守的话，我觉得就感觉自己可能有突破点，而不是像说跟安塞龙打就是被牵着走这样。 我听出来了，还是有点怕安塞龙，但是陶田应该心里还比较有数哈、啊。男单女单这两场比赛多少有点意外哈、啊，因为男子单打这个拿不下来也是属于比较正常的，所以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李哥也说，这男女单打确实是多少有一点意外的。 我觉得有两盘是比较出乎意料的啊，也是这场决战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第一个呢，就是在女单比赛之中啊，作为今年东京奥运会女单的冠军，也是此前在女单比赛中几乎是一盘未丢的陈雨菲啊，意外的输给了山口茜。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赛前的时候，我相信啊，中国队应该把它计入到了自己这个得分名下。而在男单的比赛中呢，出了另外一个意外，就是中国并没有把这个分啊完全记在自己名下的这个石玉琪，最终却发挥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2-1啊，这是职业生涯第三次战胜了陶田贤斗。这样的话，双方在对战之中啊，现在石玉琪仅仅是3-4落后一场比赛。我觉得这两盘男女单打的结果意外啊，决定了这个整场比赛的走向。 2-1啊，确实让中国队手握优势。女双对咱来讲那就更是了，这樊晨组合太厉害了。东京奥运会的银牌组合21-17、21-16直落两局就战胜了松本麻佑和松永美佐纪，这样咱们就3-1哈、啊、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一对东京奥运会的银牌组合哈、啊、比赛之后也是非常的兴奋哈、 啊。我觉得技战术的话还是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心里的一个状态，因为经过奥运会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个收获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我觉得我们更加知道要怎么样打最后一场球，就是我们心态上面有很多变化和起伏，但是在这一场当中我们通过之前的失利，包括2017年苏杯的失利，我们全部就是激发到这一场来，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表现的也非常不错。 我觉得就是说明我们整个团队比较强大一点吧，还是就是其实我上一次已经说，就是比如说第一分丢了我们后面顶上来，第二分丢了我们后面顶上来，我觉得我们就算哪怕刚我们要丢了混双还可以顶上来，就是我们永远有后面那一分顶上来，我觉得这是最强大的地方。一分一分拼嘛，还是也没有想太多，那可能对方就是看场上嘛，对方也有可能会这样，但是我们俩是一条心的，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俩最宝贵的地方。 对，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说，不可能我们的竞技状态是一直持续非常高的一个状态的，所以当然有低谷，肯定也有高峰期，所以我觉得当然一直保持着就是很高的竞技状态那是最好的，当然就是我们是人不是神， 对， 所以总有打得好和打得不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就是发挥得更好一些。 对， 中国羽毛球协会的主席张军昨天在总结苏迪曼杯的时候也说到哈，五个项目的选手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队伍一直保持饥饿感，拿到冠军都是过去的，下一个挑战已经在路上。他也认为说中国女选手哈在这一次的苏杯当中表现是很出色的，尤其是对阵泰国队和丹麦队，当男单和男双项目出现困难的时候，是女队员多次顶住压力扭转了局势。那在决赛的时候呢，你看男单石宇奇，男双的何继廷和周浩东终于也抛开了压力，释放了自己，这才赢得了最终的胜利。那在张指导看来说，王玉丽、黄东萍这个黄烟组合哈、啊、是中国队的定海神针，就算是啊咱们之前出现2-2的情况下，如果说他们这一队最后出场的话，也相信一定是一锤定音的。哎，你别说他这个看法哈、啊、刚好是跟这个 我们北京晚报刚才给大家介绍自己观点的李哥，他们看法是一致的哈，认为双打咱们还是有特别大的优势。 无论是女双还是混双，中国队应该都略有一点点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啊，这个真的不大。首先咱们就说锁定胜局的女双，因为女双我们的优势主要优势在哪儿？就这两个樊晨组合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搭档，他们俩人合作大概得有四五年之久，不止东京奥运会周期他们俩才开始合作。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的增多，经验的丰富，那么现在这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度啊，应该说明显的是占上风的。日本这两个人呢也是一个临时的组合啊，日本女双其实在过去东京奥运会这五年中，日本女双一直是占女双排名的世界排名的前两位，有的时候连前三位都包揽的，所以他们的女双是非常强的，也是但是由于奥运会成绩不理想，而且由于核心主力韧带拉断啊，这个出现了意外的重伤，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现在的松友美佐纪那个搭档也是退役了，所以也造成了他现在没有一个稳定的女子一双，所以这次你看这两个人也是一个临时的组合，这两个人的个人能力也都很强，因为这两个人的跟原组合都分别拿得过世界冠军，所以他们的能力很强，但是他们的弱点异常明显，也就是两个人也是刚刚组合，默契根本就谈不上，所以看这次最终的第四盘比赛中，两个日本组合经常在比赛中出现失配的现象啊，甚至球拍啊，俩人碰到一块儿给打掉了。像这种情形在一般的无论是男双和女双之中啊，在比赛中是非常少见的一种现象。那因此呢，最终我们看女双，我们还是2-0战胜了对手。我相信这场比赛即便没有赢的话啊，拖到第五局混双的话，中国队仍然是略占优势的一个格局。因为大家都知道，黄东萍、王懿律这两个是刚刚东京奥运会和陕西全运会的双料冠军，实力上确实也很强。我们看他此前这一路比赛中遇到的混双啊，这个一路是横扫过来，这个势如破竹。所以呢，我觉得尽管渡边勇大和东野有香也实力确实非常强，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中国混双这段稍占上风。因此呢，我觉得无论是3-1还是3-2的结局，我觉得这最终中国队卫冕成功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事件。那最终比赛的结果其实也印证了这种感觉。 我们圆满的结束了苏迪曼杯，那接下来就要转战丹麦的奥胡斯了。10月9号到17号，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比赛还要继续进行。10月份开始啊，这后边3月的世界羽联的赛事就非常的多。如果说疫情平稳的话，10月份除了刚才说到的汤尤杯之外，19号到24号还有丹麦公开赛，26号31号法国公开赛，11月份呢有海陆公开赛，还有印度尼西亚大师赛和公开赛。这两个赛事，12月份还有世界羽联巡回赛的总决赛，包括12月12号到19号的世界锦标赛啊。所以说今年哈、基本上所有的这个重要的羽毛球赛事都集中在这3个月了。那对于我们选手来讲也是比较大的考验哈。在8月18号，因为疫情推迟的2020年的汤尤杯的团体赛的抽签哈，也进行了重新的分组。目前看哈，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咱们男队是和印度、荷兰、塔希提一组，女队呢是和丹麦、马来西亚、加拿大一组。到时候我们看看在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上啊，我们中国这些年轻选手的精彩的表现。再说说昨天另外这个比赛吧，同时进行的也很纠结哈。女篮亚洲杯决赛，中国女篮苦战卫冕冠军日本队73-78，非常遗憾的失利了。那相比东京奥运会哈，我们两支队伍其实都是有所调整的。中国队是少了邵婷、孙梦然和李梦等一些主力队员，我们叫了年轻队员哈，像杨恒宇啊、李一凡，也是为他们一些年轻的队员制造了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那这场比赛前三节咱们还是领先对手的。那从技术统计来看呢，两队整体在伯仲之间，但是我们要比对手多出了9次失误。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咱们领先5分啊，57-52，那结果最后一节呢，在对方顽强的逼抢之下，咱就陷入到得分荒了，也被对方以12-0这个攻击波给打停了。稍微的短暂的调整之后，王思雨反击上篮，像黄思静和杨立伟有2记3分球重新拿到优势，但是这比赛就进入到了白热化，双方是交替领先，最后时刻还是日本队连续冲击内线得分，咱们出现了失误，最后黄思静的绝平3分打框没进啊，很遗憾，咱们呢就最终是获得了银牌，那日本队是完成了赛事的5连冠。 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宫崎早知砍下了最高的26分，还有11个助攻啊，大量双，包括7个篮板。我们中国队的黄思敬是4记3分球，18分，7个篮板。那他在赛后啊也说，整个系列赛来看呢，前面队伍表现的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这场输球哈、有很多地方要总结，尤其是这个防守端和表现是不如意的。主教练许黎民说，这一支年轻的队伍在阵容不整齐的情况下呢，从开赛到现在还是保持了很高的竞技状态，而且对东京奥运会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调整，最终输了决赛，但是还是让姑娘们可以看到未来的希望，也看到平时训练的效果。许指导也认为说，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差距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对篮球的理解、技战术的运用，还有像青少年的培养、把握场上局面的大心脏队员等等哈。他说，我觉得这些啊，将来是要有很多工作要做的，要去弥补欠缺的东西。谈到中日之间的差距，我也是连线了中国青年报的杨申，他昨天一直在关注这个比赛哈。我呢大多数都是在看羽毛球，我把这个看球的任务交给了他。他说哈、这个中日之间的差距哈、从这个队员的表现能看得出来哈、 中女篮相比于奥运会的时候是有人员上的变化，李梦、孙梦然、邵婷三个人没有来。李梦的这个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邵婷呢是中女篮的队长啊，那么是有一种老队员的这种定海神针的作用。那么孙梦然外线有一定的投篮的准度，所以这三个人没有来，中队补充了一些新鲜的血液到队伍当中。那么日本队呢，其实变化更大，他们这一届打亚洲杯的时候和奥运会相比，应该只有4到5个球员是打过奥运会女篮的五人制的球员，所以他们的人员变化比中国女篮更大，因为这是他们连续第五次赢得亚洲杯亚洲锦标赛的冠军了，说明他在亚洲这个地位确实是亚洲女篮的一支非常强的队伍，能够压中队一头。那么中国女篮呢，在奥运会上没有进入到4强，日本女篮是拿了亚军，这说明两支亚洲球队啊确实是有比较强的实力和水平的。那么这届亚洲杯其实中国女篮在小组赛表现刚才也提到是非常的出色的。那么日本女篮其实也是一样，他们虽然经历了这种人员的更替，也是面对更长远更远的未来的这么一波球员在打着亚洲杯，但是他们的功底仍在。那么昨天晚上这场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女篮的一些小的技术，你比如说在中国队突破之后，他们仍然可以利用他们非常好的这种脚下去跟住，然后即使跟不住，然后用非常好的非常快的这种手上的断球造成了中国队很多的失误球。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女篮这种基本技术啊，整体的防守啊，那么夹击之后的轮转非常的清楚，临近球员去夹击，然后什么球员去轮转，轮转到那底角一定会露出来呀，那么一定有球员再轮转回来，所以这个展示出来日本女篮在过去的这么十几年以来他们的进步，他们的基础其实是做得非常牢的。他们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这种就是说人员上的变化，但是仍然可以是捏合起来，很快的捏合起来，然后在亚洲杯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战斗力。中国女篮怎么说呢，我觉得是遗憾，是遗憾，因为这一届中国女篮在亚洲杯上他们的目标其实就是要拿下澳大利亚，拿下日本，那么澳大利亚啃下来了，那么如果能够战胜日本重新回到亚洲杯冠军这个位置，相信对他们在未来3年冲击巴黎奥运会更好的成绩会有一个很好的信心。但是非常遗憾，就是在最后的这个比赛当中，决赛当中我觉得还是压力过大，前3节都是赢球的，但是最后第4节出现了不小的这么一个问题，人员上的问题我觉得是有，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心理上心态上的问题，没有说更好的像日本队那么条件那么好。 当然日本阵中呢有几个姑娘是打过3人篮球的，我也问到了这个3人篮球的技术跟5人篮球之间的这个配合有什么不一样啊。 战术上的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内线的夹击啊，这个显然就是他们之前布置好的，他们身高虽然不足，但是他们内线的这几个呢，一方面是非常强硬，一方面身体不差，就是力量上不差。韩旭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呢，其实因为韩旭有身高，但是他的这个力量并不是特别的足，所以发挥的并不是那么的好，最后只拿了4分球4个篮板，而且呢很多低位或者说直接打进去的球他没有太多的那种主动攻击的意识，把球再传出来就反而造成了失误。比如有身体有身高，所以他在篮下的威慑力在打着日本的时候更大， 但是刚才说的日本的这个防守的整体策略是非常好的，中国队的应对我觉得稍微的转换的慢了一些。那和三人篮球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其实大部分三对三呢基本上都是打五人制的，三对三是私活是吧，不是正差。对，五人制其实还大部分是应该是正差，所以他们这个过渡没有什么难度。 在三四名的比赛当中呢，澳大利亚队最终是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季军。那新西兰队和中国台北队、菲律宾队以及印度队是分别获得了本次赛事的五到八名。赛后李月汝和黄思静还入选了本次赛事的最佳阵容，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表现。那今天我也看到了中国男篮的主帅杜峰发文鼓励中国女篮，说从低谷徘徊到默默蓄力，一连串的爆发凝结了女篮姑娘太多的血汗。2020年初直接晋级奥运会，到2021年经过长时间集训，在东京小组赛三战全胜入围八强，中国女篮的全体成员给我们太多的振奋和鼓舞，没有休息，又通过全运会以赛代练保持状态，大家所有的努力都在场上得到了证明。虽然没有能够在2021年女篮亚洲杯上重新回到亚洲之巅，但是相信姑娘们在未来还可以有更好的发挥，给中国女篮加油，也加油中国篮球。我觉得杜指导哈也把所有球迷的心声都表达了。其他的消息再和大家介绍一下，当地时间3号进行的伦敦马拉松男子组的比赛中，第一个冲过终点的莱马都没有拿奖牌也没有领奖，就迅速被带离赛场了，因为他是新冠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所以他的这个荣誉只能是由经纪人去代劳了。那他的成绩是2小时04分01秒啊，获得了男子组的冠军，要比第二名肯尼亚选手基普春巴跨了27秒。女子组呢是28岁的肯尼亚的杰普科斯盖2小时17分43秒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了冠军。好，这是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啊有关马拉松方面的消息。那其实今天下午呢，乒超联赛也在进行当中哈，有多场角逐，像马龙王楚钦为核心的山东鲁能队大战樊振东和林高远领衔的汕头明润队，这又是最高级别的赛事哈。跟大家说说赛况了，第一场马龙和延安呢是3-0战胜了徐海东和林高远，双打拿下了第一分，然后王楚钦3-1战胜了樊振东，拿下了一分。马龙是0-1落后的情况下狂轰17-15翻盘，3-1战胜林高远，最终呢山东鲁能队是3-0战胜了汕头明润，取得了乒超联赛的首场胜利。好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明天早晨我们再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预计明天北京依然阴雨再现，气温进一步下滑，白天最高气温可能只有15度左右。外出不光要注意防范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也要及时添加衣物，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预计明天晨练时阴，偏北风2-3级，气温在12到13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合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节日快乐。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